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大家好啊，迎林无双的时间啊，咁啊今晚得我一个北条章啦，咁样咁啊上个礼拜大家就好兴奋啊，咁啊亦都过一个好愉快的晚上啊，咁就今晚呢又回复返可能比较平静少少啦，因为呢小弟呢就又要讲呢个历史几型都有嘅系列㗎，咁啊上次就讲武田信玄啦，咁就其实我觉得可以再讲多啲嘅，咁啊但係就可能嗰个自己个编排嗰方面就沾少少啦咁样。咁另外有啲嘢都留意要讲嘅，咁第一件事就係呢、這个今日啦释逢就係呢个日本311地震五周年啦，咁样讲啦。咁咁五年过去啦，咁日本嘅环境又係点样呢？咁大家呢详情呢又可以留意返下寻晚嘅大號日本呢個節目呢，咁佢連續三個星期呢都會為呢個主題去做嘅，咁啊講呢啲呢就交俾阿小林月啦，咁我就繼續做我嘅歷史幾型都有系列啦，咁我哋就不妨開始囉，好立即開始啦，歷史幾型都有系列啦，我哋去 PowerPoint 開始講囉噃。咁今晚就好明顯啦，咁啊，讲边个咧？咁一定系最出名个位啦，织田信长，织田信长啦。咁织田信长就我谂稍为有睇日剧，即系睇开日剧啦，唔好熟日本历史都会知佢一个咩人啦，或者会知一个战国时代一个好出色嘅名将啦，咁样讲啦，或者系甚至乎一隻 game 叫做信长之野望，亦都系用佢个名啦，咁你可想而知佢几犀利。咁佢有几犀利咧？咁今晚咧就会讲，即系讲大概讲佢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今晚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好简述嘅啫，因为我讲到落去就知噶啦，系真系好多嘢讲，织田信长系好多嘢讲，佢系。多嘢到你唔信嘅，佢係有可以点讲啊，甚至乎佢入面每一场战争啊都可以话係点讲呢，係有好多嘅点讲啊，即係可以做一集㗎，可以係去到咁样嘅就係啦咁样。咁我哋嗱事不宜迟啦，开始咁讲嗱，首先同上次武田信玄一样，我都会简单咁搵几个 point 係即係好突出信长呢一个人嘅。系啦，咁织田信长啦，咁就系1534年出世啦，1582年死亡啦，咁大概49岁嘅年下寿，咁就喺美浆呢个地方啦，即系而家嘅爱知县啦，其中一部分啦吓，咁啊好细忽嘅啫，本来就吓。好，咁佢系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啦，之前喺呢、這个我哋第一次做呢个真田院嗰个初心堂都讲过啦，日本三英杰就系呢、這个织田信长啦、丰臣秀吉啦，同埋德川家康嘅。好啦，咁好多人都会织田信长呢个名呢，就好多人呢都会好顺口咁读咗织田信长嘅。咁但呢其实呢就唔係读织田信长嘅，係读织田信长嘅。咁点解呢？因为佢个信长个罗马拼，即係因为咁讲，佢织田信长原本个名就叫俄达罗本阿加啦。咁阿加呢个字呢即係解长短嘅长咁解，所以係读长就唔係读长嘅。咁当然啦，你话顺口咁，但係织田信长咁可能会比较顺口啲，亦都多数会比较多人係读呢、這、一个即係多人读信长嘅。咁但係事实係读信长嘅吓。咁啊，喺个战国军事天才啦，咁佢阵间我就会讲嘅，佢好多场嘅战役係真係可以独立一集嚟讲都 OK 嘅吓，可以係好似我哋之前嘅一个我哋埋呢度之前嘅一个节目大战，可以係摆落去每一集吓，仲有关之战嗰一集，长小之嘅嗰一集，今期撤退嗰一集㗎，可以咁犀利㗎，係啊。咁自称第六天魔王啦，呢、這个亦都系佢嘅称号啦，咁样啦，係啦。咁对外国嘅事物呢好感兴趣嘅，佢呢个人行得好前嘅。陣間我就會講，佢呢個人係同其他嘅大名咧好唔同嘅。佢係行得，佢係一個好進思想好進喺當時嚟講，思想一個好進步嘅人啦。同埋佢係對即係佢甚至乎係對外開放通商嘅都有嘅。陣間先講啦，係好咁嗱。第二都係啦，同樣啦，同上次一樣啦，以織田家為主題嘅大學嘅嗱，其實老實講啊， 以织田家为主题的大河剧呢就真的很吊诡的。因为我拆开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咁丰臣秀吉呢你会发现呢好多的。如果以丰臣秀吉来讲那部分来讲，大以信长的那个部分来讲呢得两套用，如果严格来讲仲要有一套呢是一半是信长一半是丰臣秀吉的去了。第一套啦就是1992年啦，信长 King of Spanku， 我估计咁读啦，由瑞盈直人饰演嘅，咁啊信长得嗰时嘅信长，关东平均收视 24.6% 嘅啫。第二套咁大家就熟悉啲啦，咁就係2002年嘅利家与松加贺八幡石物语嘅，咁即係以家臣嗰个试点为做主題啦，咁佢就唔係用织田信长啦，咁就係咁係主角係係前田利家，咁唐泽寿明秀饰演嘅，同埋佢老婆松岛菜菜子嘅。咁呢度劇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每一个演员呢香港人係超熟悉嘅，亦都係90年代尾日本日劇最光辉嗰年代嘅大家所熟悉嘅演员呢喺晒度㗎，即係咩松岛菜菜子呀、唐泽寿明啦松岛菜菜子啊、竹野内丰啊、酒井法子啊、反町隆史啊，喺晒度嘅，系啊，真系喺晒度嘅。咁啊，亦都讲啦，信当时呢套剧饰演信长就系反町隆史啦。咁反町隆史嗰个表现系非常之好嘅，佢话甚至乎系有即系我睇翻资料啦，就系、是、直头系话当时个评价高度系。即系大河剧有好多个信长噶，好多个信长噶啦，你都知道。咁好多个信长入边咧，佢系做得最好嘅，被评价系啦。咁个收视咧，关东平均收视咧就 22.1% 嘅。咁两套剧都系得49集嘅啫，就唔同上次你话骷髅火沙啦、武田信玄咁有50集，咁啊少一集嘅吓。咁啊虽然以真正嘅大河剧，即系比上一种少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咁你因為即係楞過秀吉就多嘛，咁所以本能寺之變咧，變相喺大河劇史上咧係出現嘅次數係唔少嘅，有13次咁多，係啊，咁啊都即係呢個歷史事件，我諗都可以話係大河劇之冠嘅嚇嚇，或者啊 ，Operator 可唔可以睇下我畫面斬下？咁啊，講一講佢出身先，咁佢出身就。統一咗美張啦，第一件事就係、是、咁、啊、其實當時咧，即係頭先講到咁細忽啦，即係外資源嘅其中一個部分啦。美張就係、是、其實當時咧，美張入面都係四分五裂嘅，可以話係嚇。咁、啊、幼年時嘅信長咧，咁佢可以話係其實個人妖怪嘅佢，即係佢著啲衫咧有怪啦，五顏六色啊咁樣啦，行為有怪啦，但係咧佢帶佢同時咧讀好。好勤读书啊、习武啊各方面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啊。咁即系你可以话佢好曳咁，但系同时咧，佢好叻嘅。咁亦都唔介意同一啲唔同，即系佢本身个，即系本身都系一个即系一个诸侯嘅子弟啦。咁样即系信秀都系一个当时好出名嘅即系可以话即系都算一个大名咯，可以咁讲。咁佢就咁好多人都覺得信長當時嗰種怪異係咪覺得佢係傻咁？但係佢係事實係偷啲係好叻嘅本身呢個人。佢唔會介意同任其他嘅低下階層嘅人一齊咯，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同埋都係睇呢個閃嗰個畫面嗰度，麻煩 operator 嚇，啲閃都好勁。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咁佢同佢爸爸嘅關係咧就冇武田信玄同信夫咁差，咁就信秀就1511年就俾人死咗噶啦，咁就但系咧，咁信长当时咧就系、是、嫡子嚟嘅，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继任咗家督位置啦吓、啊。好啦，咁照但系咧，咁大家都知啦，信长都佢奇装异服行为咁怪，咁又成日俾人话系傻嘅，咁。自然得罪咗好多人啦。咁喺咁照当时由细照顾到佢大嗰位阿平守正秀咧，即系类似劝谏信长，喂，你乖啲啊，即系类似咁嘅样啦吓。即系但系咧佢都唔听，咁啊最后就切腹啦，咁样切腹自尽啦，因为劝谏信长。咁但系呢件事咧就令到加剧咗织田家内部对信长嘅不满咯。 咁再加上佢嗰個外父啦，即齋能道三，即係佢上面美龍嗰、那個，即係而家奇浮士啦，可以咁講。咁就戰死咗，令嗰個即田家個分裂咧就更加大。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齋能道三將佢個女龍姬嫁俾信長都係個政治嘅婚姻啦，嚇、啊，都係個古仔講嘅。咁就就話。即都知道是一個白痴嚟啦，咁又話哇，如果佢真係白痴咧，叫龍姬殺咗佢咁樣樣，咁但係龍姬就諗起都直到呢個本能之變都冇殺佢啦。好啦，咁啊以咁你喺分裂嘅時候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喺即田家嘅眾神啦，林秀晶同埋呢個柴田勝家咧為首咧嘅信行派就對抗，即係信行就係即田信長嘅細佬。系啦，咁最终咧，但系都系失败嘅。咁就，信长咧就甚至乎后屘系要诈病，跟住诈病就叫阿信奶嚟探下我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搵人杀咗佢咁样吓。咁但系呢啲事系好常见嘅喺战国时代入边啦，所以就唔需要太惊奇。好啦，咁统一咗美张之后啦，咁其实佢。其实喺佢嗰个美，即系美张呢个国喺呢个地方啦。咁你话佢嗰啲地方有冇话好？即系佢其实一直系同隔篱嗰个金川议员咧，系一个好大嘅冲突喺度。咁当然啦，信长佢统一咗美张之后，咁第一件事面对咧就系金川议员啦，可以咁讲啦吓。咁而喺1560年咧就发生咗呢、這个可以话系。惊天地泣鬼神嘅一次嘅战争就叫冲合间之战嘅，系啦，咁呢个亦都系日本史上三大奇袭战之一啦。嗱，讲开日本史上嘅三大奇袭战咧，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战役咧，即系呢三个奇袭战咧，可以话系即系我想同大家做一次功课。咁啊，我会送啲礼物，即系我五月就去日本啦，咁我会买一份好重嘅手信，一份好靓嘅礼物，咁就应该都会几贵嘅礼物啦，咁就送俾大家，咁就会大家会可能会作一篇文章咁样嘅，咁就会关于呢个日本三大奇袭战嘅，咁题目系咩？咁我到时讲埋呢个毛利元就同埋北条氏康咧，咁我就会讲啦。咁日本史上三大奇袭战呢个系其一啦，另外嗰两场就系河越夜战同埋呢一个嘅。岩岛之战系啦，咁就分咁啊，岩岛之战就系毛利元就啦，咁就河越夜战就系北条氏康嘅。好啦，咁啊1560年咧，咁金川议员咧就亲自两至三万大军攻打美张嘅。咁其实有另一个说法就系话金川议员咧系想上洛嘅。咁啊事前咧，即系大家都知啊，打到埋嚟，咁唔知点样应对噶啦，系咪先？咁点算呢？咁样咁喺冇人知点搞喎。咁於是呢就喺6月12号。其实就喺佢冲嗰下呢，喺佢出击嗰下呢，就先开始落大雨嘅。咁呢个好似系一个天意咁样啦，可以话系一个吓。咁就信长呢就喺熱田神宮嗰度呢，只系带2000人去突袭。面对2-3万嘅大军，咁呢个人数嗰方面，其实喺日本战国时代历史上面咧，有好多嘅争议喺度，咁所以我系唔会有一个好，即系我每一次讲历史纪型都有咧，我系唔会讲一个好确切嘅一个人数喺度，即系有啲人甚至讲可能几百对几千咁都有。咁啊，当然啦，咁人数呢啲嘢咁就吓好难去界定啦，因为咁耐历史嘅嘢吓，好啦。咁结果咧就奇袭成功啦，金川议员就战死啦。咁成个过程咧就系可以话系，即系你可以谂呢个系一个好，呢个系一个即系可以话一个奇迹嚟，即系2000人，即系十倍嘅兵力咁滞，面对住一个信长只系攞2000人去偷袭佢。咁当然啦，期间可能系金川议员就行下又 hea 下，行下又 hea 下咁样样啦，咁样样咁就估唔到佢喺山上面冲落嚟突袭佢啦吓。咁突袭佢嗰阵时咧就当然啦，主将一死，咁成个军心就会散噶啦。咁当然啦，个军心散咧，咁就成个战局咧亦都好唔同啦，亦都令到成个呢一场综合间之战，亦都令到往后日本成个嘅局 即系日本战国成个嘅局面咧，又好唔同。咁当时咧，喺金川议员咧，其实有有一个即系其中一个手下啦，就系松平元康，即系之后嘅德川家康啦。咁佢其实就喺金川议员死咗之后咧，就独立，就同阿织田信长咧就同盟，咁就亦都系史上咧又叫做青州同盟嘅。咁金川家咧就亦都系因为金川议员嘅死咧，慢慢步向灭亡。咁其中一个原因，当然系金川士真佢嘅佢嘅能力唔及得佢爸爸啦，甚至乎即系有人将佢同阿斗去比啦，就系日本嘅阿斗啦，咁样样去讲啊。金川士真就系、是，咁呢场战役可以话系即系为世人所即系津津乐道嘅，可以话系即系亦都可以话三大奇袭战入边，日本三大奇袭战入边最出名嘅一场嚟嘅，系啦。咁我觉得就即系我觉得啦，咁其实三场嘅奇袭战都系以小胜大啦。咁我迟啲就会再讲另外嗰两场有几咁特别啦。咁当然你话成个战役入边，咁再长 detail 啲嚟讲，真系可以讲一集嘅，系可以系。好啦，攞到呢个美章，搞掂咗，即系搞掂咗金川议员，再同呢个德川同盟嘅时候，基本上喺东面咧，信长已经系冇咗呢个嘅冇咗呢个威胁噶啦，可以话系。咁佢开始就即系佢本身系个好好战人啦，就开始向上展开嘅攻势，系啦，就即刻打美浓，即系而家嘅叫做岐阜嘅呢个地方啊。系啦，咁其实岐阜啦，头先都讲咗啦，即系亦都系佢嗰个叫做即系外祖父啦，啊真人道三咯，可以咁讲，即系政治婚姻嫁咗龙基俾佢啦，咁但系佢就即系俾阿义龙，其实某程度上系俾阿义龙所杀嘅，系啊，即系又系一个下黑上嘅事件啦，大家可以听翻上嗰集啦吓，咁继任人阿龙兴就即系咁啊！二龙啊，居然病死啦！但系龙兴就继任咗家禄之后咧，就信长咧，即系织田家咧，就即刻打过去。当时系咁就喺嗱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亦都系信长不一个可以话系好传奇嘅人啦，亦都系一件事就系、是、佢命令咗当时嘅即系之后嘅丰臣秀吉啦，当时叫做幕下藤吉郎啦，可以咁讲。佢就叫佢，即系其中一个家臣啦，就系丰臣秀吉。至于丰臣秀吉之后，我就会再讲佢详细，佢点样跟随信长啊，点样样攞到天下，成为天下人嗰啲再讲啦。然后就起呢个墨鱼一夜城，系啦，墨鱼一夜城 ，OK， 墨鱼 ，OK， 系读鱼嘅呢、這个字，我查咗好耐。咁呢、這個好多疑點嘅，好多人就話：，個城其實一早喺度噶啦。有啲人就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咁少人，點會一晚起到個城啊？即係可能嗰個城可能只不過係好粗疏嘅啫，可能係用木搭間屋咁滯咁樣都唔出奇。有啲人咁樣講啦，咁好多疑點嘅，咁所以我就冇詳細咁樣去講啦，嚇。咁但係係你而家去日本係呢、這個城係仍然喺度。咁斋藤家嘅家臣咧，其实一早已经系离心离德噶啦。咁先有足忠半兵卫，足忠半兵卫可以话系日本战，即系煲到俾人煲到话系日本战国时代嘅诸葛亮咁滞嘅，系吓一个所谓话信长嘅军师，但系早死啦。如果你话佢系，与其你话佢系以诸葛亮去代入，我不如用國家去代入會比較好啲嚇，跟住就美濃三民眾啦，分別係道一鐵啦、安藤守就啦、市家卜全啦，咁基本上成個我講到呢一度，基本上成個齋藤家已經係散曬嘅。咁啊，所以喺1967年咧，信長好快咁就攞到支浮，即係美濃呢個地方啦。咁亦都將美濃呢、這個嗱，所以佢改嘅即係支浮呢個名係佢改的。道業山城亦都改到支浮城嘅嚇，同時咧就提出呢個天下布武咯，即係以武力奪得天下啦嚇。好啦，咁喺呢個這個歷史，即係好多時咧睇歷史咧就好得意嘅，好多人咧都會將即係三國同戰國一啲嘅歷史人物咧係做一個比較啊！啲人話啊，曹操咧就好似阿織田信長嘅咁樣樣講，咁但係事實係咪咧？我覺得又唔係喎。啊， 即系个本质上有一个差好大嘅差异喺吓。嗱，信长嗱。用人方嗱，如果你讲用人方面咧，信长同埋曹操都系以用人为才啦，每届佢出身啦，好多时吓。咁但系咧，曹操同信长唔同嘅分别就系、是、曹操个人比较多疑，你要记住，即系好简单啫嘛。杨修同明智光秀，阵间明智光秀都会讲嘅。明智光秀写一句和歌系个系俾人断章取，即系你可以话佢断章取义，一阵就会讲啦。佢系断章取义，系想攞天下嘛。咁如果呢啲 moment 咧，如果系换转曹操，一早杀咗佢。咁但系调翻转，杨修喺如果杨修喺信长嗰度咧，信长唔会杀咗杨修。系啊，系咁得意喎，系啊，除非真系起兵反佢啦，信长先会杀佢，系啦、啊。好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最似一件事就系、是、真系挟天子令诸以令诸侯啦，不过信长挟嗰个天子咧就系、是、大即系、就是、征夷大将军啦，可以话系足利义超啦，呢、這个失丁莫苦咯，可以咁讲。咁啊，即系佢拥护，因为当时足利家咧俾呢个三好，即系佢即系。阿足利义辉被三武家所杀啦，咁啊搞到佢无地容身啦，咁于是就最初谂住揾招仓啦，即系呢个啊系因为金泽嗰边嘅系即系御前嗰边啦，咁就揾阿招仓家，咁但系招仓家唔睬佢啦吓，咁就系啦，咁啊于是咧就揾阿织田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挟天子以令诸侯咧都系错嘅，系啦，因为咧唔系佢笼络个大将军，系足利义超，系即系呢个大将军足利超揾信长嘅，信长啊 ，sorry 啊，我都有次读错。嗱，所以结果就同埋再者一样嘢就最大嘅分别就系信长同曹操唔同嘅地方就系、是、曹操系由头到尾都冇散看嘅。要记住一样嘢，即系如果大家可以睇翻当时即系郁文嘅十大权臣讲曹操嗰集咧，其实。曹操系冇散到汉，真正散汉系讲紧曹丕先至做，先立魏国嘅系啊。咁但系信长咧就系、是、亲手灭咗失丁莫苦，咁点解咧咁样样？咁就信长包围网啦。其实讲真啦，我多做功课，我今晚做功课嗰阵时咧，一睇到信长包围网我就惊，即系我觉得咧，如果我去讲咧。就好大镬，因为我觉得一次嘅包围网系可以讲一集嘅，但系呢度因为时间所限啦，咁所以我只能够以一个好简单嘅方式去讲呢三次嘅包围网究竟系点啊？咁至于三次包围网系点咧，或者我休息一阵，我翻嚟再同大家讲啊。好，或者我休息一阵。